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8集《桃花二》。此话一出，屋中顿时沉默下来，便是连一边伺候的丫鬟们也都不敢开口，默默地退到一边。沈秋和沈信紧紧盯着罗琳，罗琳却像是忽然有了勇气般继续开口道， 我知道自己的右手如今尚且不好，论起家世品貌，定睛胜于我的人太多了，可是我愿意娶表妹，我会一直对她好，终身不纳妾，不收通房，后院中只有她一个人，况且…… 罗琳微笑着说道， 如果姑姑姑父担心皇家有什么动静，我可以带着他回小春城，爹娘和祖父都在那边，他们也会照顾表妹的，不会让表妹受委屈，姑姑和姑父下一次出征的时候也能够回小春城来探望表妹。 表弟你…… 沈秋说不出话来，不仅沈秋，罗雪燕和沈信也有些发愣。罗琳这一番话说得平实质朴，没有一些花里胡哨的承诺，不过却贵在真诚。在那之前，罗雪燕不是没有想过这两个孩子，只是瞧着沈妙对罗琳似乎只有兄妹间的情谊，便也不再多想。可是眼下境况不同，罗琳比起太子来却是个最好的归宿了。罗琳算是沈信夫妇看着长大的，性格正直温和，善于容人，恰好可以包容沈妙，又是自家大哥的儿子，等于是一家人，沈妙嫁过去总不会受公公婆婆的刁难，以罗玲莹和于氏对沈妙的喜爱，说不准还会事事偏袒沈妙多得多。最重要的是，罗玲可以带着沈妙回小春城，天高皇帝远，皇家就算是有再多不满也鞭长莫及，恰好可以让沈妙避避风头。随着皇子间夺嫡越发激烈，明气局势越发复杂，定京城也就越发危险。沈信自己因着兵权的原因不能离开定京，却不希望将自己一双儿女也卷入到危险的漩涡中来。沈秋是男二沈，又已经入世，是不能再逃避的。可是沈妙，沈信总希望他能过得平安顺遂一些。若是嫁到罗家，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沈信盯着罗玲，言辞却有些锋利道， 玲哥，眼下你为了解难娶了娇娇，保不准日后遇着了自己心仪的姑娘，但那时你又如何？ 这话是有些探究的意思在里头的。罗玲却突然有些赧然，她面色微红，却仍是坚持道， 不会遇着心仪的姑娘了，我心仪的只有表妹一个人。 沈秋闻言顿时乐开了花，一巴掌拍在罗琳肩上说道， 这么说来你是早就看中妹妹了。 罗雪燕也有些诧异，罗琳性格温和自持，情绪又不怎么外露，平日里对沈妙虽好，但她也以为不过是兄长照顾妹妹，却没想到罗琳竟然有这个意思。罗琳点了点头， 真是便宜你这臭小子了。 沈秋却又忽然有些不满意，悻悻开口， 闭嘴秋哥。 罗雪燕瞪了沈秋一眼，瞧着罗琳真是越看越满意。沈信和沈秋看着却不是个滋味，他们的心绪可真是复杂极了，没人娶沈妙，这父子俩不高兴，有人娶了也不高兴，尤其是沈信，觉得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养大了就这么嫁给面前这个臭小子，白白便宜了对方，就觉得呀，看罗玲是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沈秋开口道， 我又没说错，我们娇娇若是不出这事儿，定京子弟随便挑，挑个天仙都不为过，谁知道出了这事儿，表弟捡了个漏子， 也不知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。 罗雪燕大怒， 臭小子，你再胡说八道试试，狗嘴吐不出象牙。 罗玲笑着说道， 表哥说的不错，娶到娇娇是我的福气，不过此事还得问过表妹的意思，若是表妹不愿意，这桩事情便也不必再提了。 到底还是要尊重沈庙的意思。罗雪燕和沈信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懂了对方眼中的意思，嫁与不嫁最后都要看沈庙的态度，不过眼下这个境况，想来沈庙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罗玲，毕竟去东宫给人当个侧妃似乎并不符合沈庙的喜好。况且比起太子，罗玲容貌清俊，性情温和包容，显然更加符合良人的模样。罗雪燕就说道，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，不管如何，我和你姑父还有你表哥总是在你这头的。 沈星和沈秋非常不满意被罗雪燕代表，却也没有反驳。几人正在商量着此事的时候，外头突然有小厮过来通报，说道， 老爷夫人，门前有人找。 这几日因着沈庙的事，定睛与沈家有些交情的人都避而不见，更不会主动上门，倒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。沈秋随口问了一句， 谁啊？ 小厮回答道， 是平南伯夫人。 众人愣住了。苏夫人进屋的时候，没料到沈秋和沈信也在，说起来她还是有些害怕沈信的，因着早年间沈信和苏玉政见不合，沈信对着苏玉没有什么好脸，苏玉自然也不怎么瞧得上沈信，苏夫人就更是了。这一回要不是因为苏明峰，苏夫人估计一辈子都不会登上沈家的大门。罗雪燕请苏夫人坐下，苏夫人同沈信见了礼，笑着看向沈秋，说道， 这位就是府上大少爷吧？哎呦，果真是少年英才，俊逸不凡呢，一看就不是普通儿郎。 沈秋便连称不敢。苏夫人又看向罗玲，笑问道， 这一位？ 罗雪燕就解释， 这是我娘家大哥的儿子罗玲。 苏夫人看着罗玲的目光有些古怪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， 那这位表少爷如今可有婚配呀？ 回夫人的话，还不曾。 罗玲礼貌回道，随即又有些疑惑地看着苏夫人，大约是不明白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妇人为何要问他婚配的事儿，这未免有些唐突。罗玲越是有理，苏夫人看他的目光就越是古怪，仔细看来甚至还有一两分敌意。旁人自然是摸不着头脑，哪知苏夫人心中叫苦不迭，没想到沈家屋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位正值年纪的表少爷。看着表少爷一表人才又懂事知礼的模样，倒是不差。要知道表哥表妹最容易的便是发生些什么事儿了，沈庙年纪小不懂事，指不定就被这表哥骗了，这样一来苏明峰还能有机会吗？苏夫人顿时打起精神来，决心要好好的为自家儿子争取一回。因着沈信几个是男子，不好坐着听女人家的话，便起身离开。正堂里便只剩下罗雪燕和苏夫人两人。罗雪燕笑着问道， 苏夫人今日前来可是有什么要事？ 连帖子也没下，未免有些急切。罗雪燕心中隐隐有一个猜想，却又不敢往深处想，只当是自己自作多情。苏夫人正色道， 前些日子我与夫人说的那事儿，夫人眼下考虑的如何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